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好啦，咁啊，我哋嘅中國非常之不安全，個政權覺得自己好不安全。咁咧就根據咧呢一個舊年咧有一個嘅叫做《經濟學人》啊，佢就公布咗。这个安全城市指数报告，咁香港排第几呢？喺60个受评分嘅城市中咧，香港就得到86分，排行第9。 咦，好啦，唔错喎。 咁啊，依个国家安全立已经有立法嘅北京同上海，咁又排又排名几多咧？32和34。 咦， 咁即系话国家冇国家安全法嘅香港。是安全過這個的北京和上海的， 有了國家安全法反而就帶出來的後果就更加不安全。 這個呢經濟學人這個排名呢就真的可圈可點了，因為什麼叫安全城市，其實 我就將那個概念有一點 twist 了，安全是說什麼？人身安全， 人身安全，市民的安全， 市民的安全，不是政权的安全嘛。所以 量度那把尺是不同的， 是的，所以你看到有国家安全法的地方呢，那些人民是很危险的，即是北京和上海呢很危险的，尤其是北京天子城下，即是说真的，即是说这个的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我今日嘅題目咧就話國家安全就人民危險，其實呢個 topic 咧本身咧就好危險嘅， 係咪啊？ 即係點解咧？即係佢隨時咧有呢個嘅政權咧，又可以因為呢一個嘅題目咧，就話你將國家安全同人民對敵起上嚟， 對立起上嚟， 對立起上嚟， 你梗係立心不良啦，咁樣係 嚇。喂，爹啊，唔係我對立起上嚟啊，大佬，唔係我啊，係你啊。是你哋將人民同國家對立起上嚟，你先至要有咁多嘅所謂嘅國家安全嘅 seminar 要講，有咁多嘅嚴苛嘅法例。點解咁講呢？事實上你睇到喎，而家中國人民嗰個危險嘅情況係點呢？舉一個例子，依、這個有一個內地維權律師黃全章，咁咧就嗰、那個即係709。找捕嗰陣時候咧，佢係被找咗嘅，即係大概3年前其中一個。咁咧呢個嘅維權律師嘅黃全章咧，被找捕咗之後咧，已經 disappear 咗超過1000日。點樣叫 disappear 咧？就係佢個老婆、佢家人係想去探監，係揾唔到佢， 音訊全無， 音訊全無， 冇記錄嘅， 係啦。咁佢嘅太太咧就叫做李文竹。咁咧，佢過去咧，即係好似秋菊打官司咁樣，鍥而不捨，要追問究竟黃全章而家喺邊一度？嚇，點解我唔可以見佢咧？咁樣，咁鍥而不捨嘅時候，你連呢一個嘅李文竹咧，都俾人哋咧喺佢個屋企樓下嗰度咧，就係即係唔個軟禁啊。係，然後跟住佢嘅朋友，即係個李文竹嘅朋友。嚟去即係想揾阿李文竹啦， 探下李文竹， 探下李文竹， 唔係黃全章，係 係啦，探下李文竹，都俾依一班下低嘅唔知乜嘢人就去，梗係國安啦，梗係知佢係國安啦。但係依啲咁嘅人咧，就將佢哋咧就拳打腳踢。喂，因咩事啊？喂，呢、這個究竟呢個城市因咩就連家咁多啲咁嘅無謂人等，係去防止一個朋友？去探訪一個佢嘅朋友咧， 我去探個朋友，因為嗰個朋友嘅家人失蹤，而佢唔知道發生啲乜嘢事，想去了解一下，都可以被嘔，仲要嘔到好重 啊， 好傷嘅喎，係 啊啊，咁所以我話國家安全、人民危險，呢、這個就係中國而家目前嘅狀態。咩安全啦、啊？而家你睇到 人民的安全是没得保障，你的国家安全法根本就是要来呢去对付一班手无寸铁，他只不过是什么，我讲回这个李文竹，他想去找他老公而已。你如果我说又是退一万步了，那个叫刘晓波，你说他 写了一个叫208宪章、啊、他有罪，我举例他有罪，留下有什么罪、啊啊、我又退一万步说这个黄全章有罪，他 好帮不帮，帮一班的、啊人去帮和政府对敌作对，唉，好做不做做这个什么事，喂，那他老婆呢，李文竹有咩？佢有咩嘢罪啊？ 你都要话俾个亲人知，佢犯边条罪，经过乜嘢嘅审讯嘅过程，判刑系点样，未来会系点样？呢啲系咪都要交代啊？如果你国家领导人经常念之在之，讲话要依法治国嘅话，吓、啊、真系依法嘅话，咁你系咪都要同人民去交代，你以边一条嘅法例啊，点样系去处理啊？咁样系 ，exactly 系冇、啊。 我而家都话啦，好啦。我就话、啊、你依法治国，唉、哎，我唔同你讲嗰、那个法治里面嘅四个 level， 连呢个都唔讲啦。啊，你有法例你就執行啦，咁样用呢个最粗浅嘅 level。喂，你而家凭乜嘢嘢？你凭乜嘢嘢去拘禁呢啲嘅罪犯嘅老婆嘅亲人咧？你凭乜嘢嘢咧？所以你睇到而家中国内地所讲嘅国家安全系一个乜嘢嘅一回事？其实就系要为咗。要將一啲人，即係去人民根本冇犯罪嘅人民，佢嘅自由都要被剝奪。嚇，咁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就係我哋而家中國特色、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社會主義嘅國家安全。 係啊，將人民嘅生活或者將人民囚禁起上嚟。 啊， 囚禁嘅意思就係點樣咧？令犯人失去自由，作為一種懲罰嘅手段啊嘛。 啊， 但係咧，李文竹係冇犯罪喎、 嗯。 李文竹嘅屋企人，佢嘅先生啊，你話維權律師捕捉咗佢，人間蒸發，冇任何嘅消息，佢嘅家人要關注，都面對咁樣嘅處理，面對咁樣嘅懲罰，面對咁樣嘅對待。 嗯，咁、啊、所以咧，我即係呢個國家安全咧，即係我諗呢個 topic 咧，我哋就。講到咁上下啦，你睇到即係嗰個嘅荒誕嘅情況啦，即係所謂嘅安全，其實就完全係一個即係、 嗯 就是、想像出嚟嘅問題，即、就、係、是、國家安全一個想像出嚟嘅問題。係，但係我哋睇到而家香港嘅政府咧，就全速配合啊，呢、這個777啊，嗰啲又揾呢個喬曉陽嚟啊，諸如此類咁樣嚇、嗯啊，將本來一個根本不存在嘅問題，喺、嗯、人民嘅角度嚟講係不存在嘅問題。係。啊、然後跟住就要用一啲咁嘅嚴刑峻法啊嚟去限制人民嘅自由，其實成個效果會適得其反。嗱、啊，所以咧已經有人講噶啦，就係、是、話你用咁嘅方法去處理人民嘅時候，原本即係你講香港港獨係根本冇人會贊成。 嗯， 但係由於你依一種嘅處理手法咧，你反而將港獨成為咗一個可能一個。越嚟越多人覺得是一個選項嚟嘅，係一個可以考慮嘅選項嚟嘅。 又或者人民會多啲了解，咦？點解會呢個港獨嘅思潮會被逼咗出嚟嘅咧？點解有班人因為受到即係種種係好不堪嘅對待，又或者佢嘅訴求都不能夠即係得到政府一個合理嘅回應，所以就會被逼咗呢種咁樣嘅港獨思潮出嚟？市民會唔會了解多啲咯？係明白多啲咯？係佢認唔認同都好，但係起碼了解多啲啊，係 啊。咁啊，我最近咧就睇咗一條短片啦，可能作為依個國家安全嘅 round up 啦。我最近睇咗一條短片咧，就係、是、一個叫做認罪啊。 嗯， 大家可以上 Facebook 咧search 認罪呢條短片。咁我條短片好似係三個啲學生拍出嚟，咁就講咩咧？嗰條片咧就講。即係一個你當係一個好似荒誕故事啦。不過而家喺香港嚟講咧，我話我後屘我 share 呢個條片嘅時候，呢個已經不是荒誕片。雖然佢應該係歸類為荒誕片，但係佢已經不是荒誕片，因為香港正在發生，即係等於十年嗰個電影一樣。因為認罪講咩就講佢話呢個地方咧就改修改咗法例，就將咧啲女性咧即係受到性侵犯嘅時候咧，呢個已經唔係罪行啦。 哦，咁 不是罪行啦。但是你反抗咧就是一个罪行嚟嘅。 哦 ，OK， 咁然后咧跟住咧啲 反抗了的女人就为了要求情，向这个法官求情减刑，因为她令到社会不和谐。她的反抗行为令到社会不和谐，她要认错，于是呢就有一个新的行业出来了，那个行业就是帮你拍片，就向法官求情。啊！我唔啱，我唔着，我唔应该反抗，我唔应该影响社会个不安咁样，导致。又跟住咧，好，你拍完片之后咧，好啦，法官睇到你啊，好啦，咁我减你刑啦， 有啲诚意啦，咁样 有啲诚意就减你刑啦，咁样。咁后屘咧，呢、這个嘅即系专系拍呢啲片嗰个嘅人啦，就唉，好好生意，真 系 好好生意。咁跟住就我哋一齐去庆祝，同啲同事一齐庆祝。嗰晚咧。佢咧就經過一個後巷，就聽到有啲女性被即係被侵犯啦咁樣。佢一如以往就唔理，因為好嘛，呢件事同佢個利益掛鈎嘛， 又有生意做啦，可能咁樣。 點知望一望個地下，發現嗰個嘅手提電話認得，係佢屋企人嚟嘅。我就唔知係佢老婆定係個女啦，即係嗰個咁啫。就於是咧就即刻走上前咧就打嗰個匪徒。又跟住就梗係好激動啦咁樣。呢套短片咧，其實咧，你可能覺得好似十年嘅荒誕片，但係其實而家香港社會唔係淪落成咁 咧。 係即係你要，譬如好似戴耀廷咁樣樣，無罪變有罪， 係仲係老屈嘅 嚇老屈。你要如果你要令到嗰個攻擊停止嘅話，你就要認罪。 係。 你要話俾我，你要話俾嗰啲嘅當權者聽，係我錯，係我唔啱。 政治表態，人人過關咁樣。 咁即係所以，我覺得呢個嘅認罪呢個荒誕片咧，同我哋而家所謂國家安全一樣，本來無端端，冇人要去叫做我，只不過講一啲説話，或者係好似嗰個嘅內涵段子咁樣，我講下笑啫。你有罪喎、啊，咁你認罪咯。啊、喂，明明是你的政权的问题、哦、明明是你的政权的问题的，为什么我变成我要说、啊、是我不对，我笑你，我不应该笑你 的, 的、 啊、笑你是一个罪行来的，样那 你觉得即现在我们整个中国和香港呢，其实就是不是一个这么荒诞的处 境、啊、这条片好、啊是 啊、 他即是将你即是你思考得深刻很多，用这个这样的比喻、 啊、 即是现实社会荒谬到你很难去理解，但透过一些简单的寓意或者比喻的话，令你去直视这个你根本已经不想再直视的残酷的政治现实、嗯 啊、我们个社会已经陷入一个处境，其实我最近看到一宗新闻，俾我觉得我哋社会真系呢一种咁嘅荒谬嘅情况咧，其实系非常之普遍咁已经进入我哋嘅香港嘅每一个角落。我睇到新闻就叫空手道总会，有一个叫空手道总会，就点咧？就佢咧就呢个嘅总会里面咧就有一啲人，唔知四定五个，就总之掌握好大嘅权力。你要去參加國際比賽咩？無論係參加、中國嘅嗰啲嘅咩全運會啊，諸如此類，你一定要首先通過佢，佢要提名你。 嗯 然後跟住咧，呢、這個提名嘅過程嘅程序當中咧，就有一啲呢幾個人當中咧，佢可能佢自己本身有個叫做空手道嘅一個嘅拳館。OK， 佢於是咧就將佢哋自己嘅弟子就遞咗上去，就唔根據翻嗰個嘅遊戲規則。有时甚至报名的时候就不通知总会的其他的拳馆的会员、 哦、 令到他们不知道原来是已经是报名了，就令到他们失去了那个参赛机会、 哦、哇 OK， 然后跟着呢这个 空手道总会呢就 空总，他们简称叫空总， 就这件事呢就被那个叫做奥委協會咧，香港港協港澳協會咧，即係佢係負責澳運嗰啲嘅，就知道咗之後咧，就限定佢要解釋，要去解釋，喂，係咪真係有啲咁嘅事？咁然後跟住咧，佢就即刻唔係即刻過咗唔知一個禮拜咧，就叫埋嘅其他嗰個嘅空總協會嘅其他咩副主席啊，諸如此類，就劈一份嘢俾佢，叫佢哋喺幾分鐘之內睇，然後跟住 表決 決定 做決策。 而那個決策裏面呢，其中呢 最荒謬的地方就是話，如果嗰啲嘅參即係參賽嘅人咧，係唔可以 bad mouth 空總， 嗯， 你唔可以講嘢，即係你唔可以將一啲對空總嘅有不利嘅言論去講出嚟，係嚇有好多依啲嘅咁嘅所謂嘅嘢咧，係令到咧嗰啲即係本嚟空總係做得唔啱嘅，但係你連佢嘅唔啱嘅地方你都唔可以講出嚟， 嗯， 然後跟住咧。呢啲嘅其他嗰啲根本就覺得你好好離譜啊！你叫我哋嚟就做舉手機器人， 做共謀啊！而家 共謀 就係 嚇，仲要當中咧就要我哋一齊咧要去贊成你去做一啲咁極權， 要孭飛嘅，仲要係事後要共同承擔個責任。但係真係做決策嗰陣時候就唔俾你做決策， 嚇，即係唔俾你投訴。你運動員唔可以投訴，你遇到不公平嘅對待，你唔可以投訴，否則。就佢空總咧，就可以有權唔俾你參賽，因為佢有嗰個權力啊嘛。 哇！呢個權力真係不受制約嘅喎，嚇、 啊， 所以令到佢咁濫權嘅喎，係 嚇、 啊、搞呢推廣呢運動就係去即係係嘛 啊， 去培訓啲有質素嘅運動員，代表香港去參賽啊嘛。但係其實你係變咗係呢一班人係濫權嘅一種嘅手段嚟喎，俾咗權力你之後，你呢個權力係不受制約的同時，甚至乎你影響你的初衷。 而且空總呢還有一個權力呢，就是說如果你不獲提名的時候呢，應該說你的提名是影響了個政府的資源落不落到落來你的運動員那裡、啊、即其實跟我們現在區議會一樣而已，即不應該說那個的民政事務局一樣而已，民政事務局就拿著很大的那個 resources allocation 那個的權力啦，你聽話的你 就給你啦， 就給你咯，你本身已經有很嚴重的利益衝突了，就是說你本身又可能是區議會區議員，你又有份批那些項目給自己有份做顧問的， 做顧問啊，做執委啊，做領導啊，那樣那些團體是、 啊、那你就看到香港現在腐爛的程度去到哪裡呢？剛才我說這個空總 空手道總會是可以腐爛到一個這樣的程度。喂，你以前呢在你是匪夷所思的，是你很难想象 大新闻、啊、如果以前是、啊、会觉得，因为你会受到社会舆论压力啦，会鞭挞你啦，会批评你啦，这样、啊、现在为什么 会是这样的呢？ 为什么香港会沦落到这样呢、啊、我觉得跟整个就是喂，上有好之下，不是 上有好之下必甚焉，即是你整个政府你看到是喂，我们林鄭月娥都可以咁咯，呢、這個垃圾桶都可以咁咯，點解唔可以咁啊？ 哇！警隊明明揾私家車車主做人肉路障，而家仲話調翻轉頭，令到佢哋撞傷咗，腦出血，仲要話要告你嚇，咁、啊、又冇人理，不受制衡嚇，唔、啊、出嚟道歉，唔賠償。哇！呢、這個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嗰啲防波堤明明吹散咗，我哋只要跟常理係去睇一睇。哇！世界上邊好似阿黃志文咁講，我哋冇見過呢啲不規則排列嘅防波堤嗰啲嘅弱波石嘅咁樣，而調翻轉頭唔係呢個係我哋中國做嘅事，而我哋嘅特區政府冇好好地係去向呢個大橋管理局嘅大陸嘅嗰邊嘅人員係去追究責任，或者起碼攞翻張圖出嚟都冇。 嗯。 我社會就係咁喎，而家係荒謬到咁喎，香港社會係。 所以你睇荒謬到，你頭先講嘅所有嘅例子，都係一個嘅叫做咧，將嗰個嘅香港嗰個過去我哋奉行嘅一啲嘅叫做我哋相信嗰個制度公義嘅。 係。 但係你而家你空手道總會一個可以咁樣好似有人可以覺得自己隻手遮天，呢種文化係點嚟嘅咧？呢種文化係點嚟咧？我覺得就過去，如果你講喺五六年前咧，呢一樣嘢你覺得唔會啩、 嗯？ 你新聞講你都唔會信啦、啊。 有人咁惡，有人咁樣濫權法，咁樣 咁惡， 咁荒謬咁樣係 啊！咁你依而家香港，你淨係我哋見微知著，一個空手道總會夠膽。嗯死可以咁無法無天法， 山寨王嚟嘅啫喎，點解都可以咁喎？係 啊，咁、啊、所以我話就好似頭先認罪嗰個嘅短片一樣，已經香港再冇唔可能拍出荒誕片，因為香港嗰個嘅社會嘅荒誕程度咧，即係嗰個現實嘅荒誕程度係你再編唔到一啲更荒誕， 超出我哋想象，真係超出我哋想象係。 啊、以前明明呢个警例系唔批准，即系搵私家车嚟做人肉路障嘅，今时今日就一次又一次，明明有人批评嘅，继续做， 又跟住我哋 告翻你转头， 我哋嘅一哥警务一哥竟然可以咁讲嘅，就系话我唔能够排除第日呢啲事会继续发生。喂，大佬，你有冇搞错啊？我梗系明白你讲咩啦，但你唔应该咁讲啊嘛。喂，点解？你明明我讲咩？我梗系明白你讲。讲 都冇噶啦，所以咪话点解你要见到有啲警务人员赞成要立呢个辱警罪 啊？ 时候可能批评都唔得噶啦， 批评都唔得噶啦。 系啊，你睇下几荒诞，就系、是、就真系真系好似你你头先讲嗰个认罪嗰套戏咁啊，系 辱警罪咪就系咁咯， 先至可以过关咁样 啊。点解会有辱警罪啫？点解唔冇辱医护人员罪啊？咁警察咩咁唔立兼唔可以辱啊？ 而家系唔单止系 blame the victim 啊，而家系 punish the victim 啊。 啊， 明明系因为俾你利用咗做人肉路障嘅司机。撞傷咗，自己架車報銷咗，仲要面對警方嘅檢控、 啊、你又話依個係程序，咁你檢你就 review 一下你嘅程序啦，大佬咁 stupid 嘅程序。 咁如果你有講程序話，咁點解你又唔跟呢個警例呢？ 話應該咧，嗱，凡事咧，嗱，我嘅理解係咁，凡事有個所謂嘅酌情權。我當然明白你講乜嘅，你話所謂嘅程序依樣嘢，但係。社會嘅運作咧，掌權者咧係有一個嘅叫酌情權嘅。 嗯 是你一定会保留返嘅。咁呢个酌情权就係当你去到一个咁嘅事件你仲发一张告票出去。喂呢、這个好不近人情。 佢而家叫疑检控。佢、就程序上面呢我哋都要做嘅唔係去到最尾真係告嘅咁样。喂但係你发呢个动作疑检控嘅通知书已经係非常之不近人情啦。你冇赔偿冇道歉冇好似前警务处处长邓景成当年处理又系咁样啊试过啦系咪又系佢嘅下属即系搵啲私家车车主嚟做人肉路障之后呢佢认为唔妥当咁公开地系向公众向传媒系去道歉。呢啲咪适切嘅一个处理囉咁、希望有一个警戒有一个低姿态争取到社会上面嘅认同之后亦都系希望呢责成咗啲下属呢日后就唔好再犯。但而家唔系喎而家我哋嘅警队一哥做乜嘢。是容许下属继续去发这些疑警告通知书。 是啊。你觉得是不是 荒谬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即是说一个警察一哥去面对这样的处境他竟然是讲嘢的方式然后我、这个是程序来的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你不用这么认真的。哦、我怎样接收你这句说话就、哦、我收到你这个这告票或者是疑检控的一个这样的单张不用这么认真的。即喂，你呢啲系乜嘢说话嚟嘅，大佬？你即系你话香港荒诞到咁嘅，即系我觉得就只有荒诞剧先至会有一个警务一哥话俾你听，呢、這个只不过系手足嘅嘢。 警队系做咩啊？保障市民生命财产、除暴安良啊嘛。佢而家呢个搵私家车车主做人肉路障就系调翻转啊！是害命啊！ 你而家嗰件事系 系害命啊！喂，我揸车，我做车主，我会好惊噶。 啊， 某年某月某日，突然之间有警务人员截停咗我咁样系、 啊， 或者慢驶咁样系， 你系咪 应该利用我嚟做人肉路障？ 道歉，然后跟住真系要 clarify 清楚， 系 市民系咪可以拒绝合作嘅咧？其实 系 啊，我哋有冇自由去即系话喂，你话招我架车就招噶啦，你叫我坐喺度我就坐喺度噶啦。是不是即是市民是不是有那个拒绝的 权利呢、啊、如果哇你警察是大晒、啊、你找我去做一些最危险的事 即是市民。 你如果有这样的权利、你不是真的大晒。 要是市民做良好市民什么获得良好市民奖那些即是协助警方是去、追捕凶徒那些是市民自愿的情况之下作出的英勇行为所以得到奖赏嘛。 嗯、 但不是普通的车主揸揸下车的时候被人截停了在非自愿甚至乎不自知的情况之下冒着生命安全危险是去让你警方是去执法的嘛。这个是毫无道理的。 这个毫无道理之余呢我觉得现在最荒诞的情况就是已经有人死了。 是。 然后我们的警务一家一哥可以是这样讲嘢法。 嗯。 喂已经有市民因为我不理你我暂时又说退一万步我不讲你究竟有没有这样的权或者第二你有没有做错当时有没有判断错我不讲了。现在总而言之的后果有市民因此而死亡。喂你作为警队的代表一哥 你咁樣講嘢法，我唔排除第日都仲可能要做呢咁嘅嘢。 係啊，你做一哥，如果你要捍衞你一個警隊嘅聲譽喺社會上邊嘅地位，唔想有市民即係經常話咩黑警前黑警後，要得到市民應有嘅尊重，我都唔同你講話咩休班警犯法啦，又盜竊啊，又非禮啊，唔係講嗰啲啊，而家係講咧你執行職務嘅過程嗰個處事嘅手法，點樣將市民嘅利益係放喺好低，又或者市民嘅憂慮嗰啲咧係冇，即係漠視啊，係。呢啲咪就係市民對警隊嘅即係有怨恨啊，有呢個憤怒啊，有個不滿嘅根源咯，係。 係咯，咁即係。其實咧，我諗香港警隊嗰個嘅叫做喺市民心目中嘅形象嗰個插水咧，其實唔係淨係即係我諗唔係淨係嗰個嘅叫做雨傘運動，即係嗰個嘅大家企喺個對立面， 唔係淨係社運人士、反對派、民主派先至係痛恨呢啲嘅黑警，又或者係濫用權力嘅警務人員啊，又或者毆打曾建超嘅七警啊，唔係啊，而係話日常裏邊我哋接觸得到嘅警務人員，佢嗰個處事、佢嗰個應對、佢嗰個即係執法嘅一個嘅方法，呢啲係受到直接正面嘅質疑喎，係。 咁就呢個同我哋嘅一哥個回應，即係之上手就嗰個叫秃鹰哥，而家呢一個就呢一個我都唔記得個咩名添啦，咩學咩啊？ 盧偉聰， 盧偉聰啊，盧偉聰， 係 啊，秃鹰哥之後呢個盧偉聰，你睇到佢哋喺面對即係所謂市民一啲涉及市民利益，係啊，佢都係一種嘅叫我哋叫鷹派啦，係，我睇下你鷹得幾耐啦，係。即係講真，即係你依種嘅鷹派咧，只會害咗成個警隊。即係我之前即係上手個秃鹰哥啊，我應該係咁樣即係勸佢話你唔好啦，你咁樣樣其實係害咗成個警隊。你以為好似咩幫警隊，你冇錯咁樣。但係其實你依啲咁嘅言論係完全害咗個警隊。 喂，係人都會犯錯，就算警隊都會有機會喺處理唔同嘅事件嗰陣時係有失誤，你揾出嘅成因，抽出一啲犯錯嘅人去跟翻制度上邊係去做一個嘅處理，犯咗錯認錯承諾，即係做一啲檢討，日後唔再犯，咁樣社會人士先會睇得到啊嘛。香港市民其實係寬容㗎，係會接受呢啲嘅處事嘅方法。我哋唔係假設警隊係完美執法咧，就即係。冇任何嘅瑕疵，唔系咁样噶。点解我哋有法例就系话，只要社会上边有法律就系话，只要社会人都系会有行为偏差噶嘛。咁所以我哋要有一定嘅惩处，即系咁样噶嘛，系建基于呢啲人嘅不完善，咁样先至会有法规去规范我哋嘅行为噶嘛。警队一样啫嘛。點解下下就話影響呢個警隊嘅士氣啊？警隊唔係唔可以受到批評㗎，即係正如政府唔係唔可以受到批評。我哋代議士，我哋或者甚至乎網絡 KOL， 我哋係透過辯論嚇揾出一個錯誤，跟住正面去面對呢個嘅問題，去檢視，跟住作出呢個嘅即係自我完善嘅一個方法處理啊嘛，係。 嗱，而家咧，我諗香港咧荒誕之事咧。即係國家安全法固之然係非常之荒誕啦。第二咧就係，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好多，而家再講多一個咧就係廉政公署執行處首長係可以懸空三年， 係 乜嘢係一回乜嘢事？一個處理首長之前嗰個處理咗一年嗰個咩蘭 許寶蘭 許 李寶蘭 署任咗一年唔升，跟住而家呢個就已經署任咗兩年又唔升。跟住呢個白韻綠點解釋呢？就係話哦冇啊，其實解釋唔到嘅，因為我都好戥佢慘啊，啲解釋唔到嘅，因為點解咧？喂，那個人署任咗兩年，跟住啲人問佢人工究竟而家係啲咩狀況？佢話咁署任超過半年就已經係即係坐正咁噶啦，嗰、那個人工就唔係為咗慳錢。 但係又解釋唔到， 咁你佢有乜嘢事咁你唔升佢咧？咁或者繼續俾佢署任咧？喂，佢唔掂嘅。即係而家嗰個你唔掂嘅，你係咪應該拉佢落嚟俾第二個署任咧？係，你俾個署任咗兩年又唔升佢上去呢個嘅即係正呢個正正嘅位置，係乜嘢意思咧？嗱，呢啲咧我咪又係一個好荒誕嘅場面，就係只有香港有嘅咋。阿黃志文所講，呢啲嘅情況真係只有香港有。一個嘅。 部門首長，政府部門首長可以 acting 咗三年，而家嗰個兩年，之前嗰個一年，係都唔可以將佢哋升正。 係， 咁 有咩隱衷咧？點解唔能夠公開交代咧？係用緊公帑嘅喎，係啊，點解唔交代咧？如何地咁樣 acting 咗 act 咗三年，係點樣影響廉政公署嘅工作咧？市民係要知道噶嘛，係 啊。咁嗰個就喺廉署做咗四十年嘅執行處處長啊，即係佢做咗四十年呢個位嗰、那個叫朱敏健咧，佢都咁講，佢話佢自己都係即係都未見過啲咁嘅狀態，即係都即係好難以理解，即係話我都做咗四十年。 佢講咁樣講有冇佢有冇講到話廉政公署嘅執行能力大為呢個受影響咁樣？ 咁又冇，咁又冇，即係講我 執行處 係啦。咁嗱，呢啲咪又係一個，我覺得就係，如果你黃志文要講香港究竟有幾荒誕嘅話，我可以陪你講多，即係十單八單都得。而家香港就係一個咁嘅狀況， 啊， 就係完全我哋成日講咩禮崩樂壞啦，以前因為四字啊禮崩樂壞，而家我覺得 even 係 worse than 禮崩樂壞，就係個情況係即係。荒诞无伦， 系啊，直情系指鹿为马， 啊， 黑都讲到白，白又讲到黑， 啊， 又上纲上线，又老屈，又抹黑，咁样系，啊，有本业，有正职，有政务咧，又唔去做啊，专系搞埋呢啲维稳嘅事业啊，又要抽出一啲即系影响国家安全嘅凶手走出嚟，又要安插一个罪名俾佢啊，咁样系好，啊，忙碌噶，我哋嘅政府同埋呢个西环系， 嗯。好啦，咁啊，最后一单咧，想同大家讲下就系呢个天下为公啊， 嗯， 天下为公咧就喺短短七日咧就筹到达标啦，200万咁样。咁就我觉得咧呢件事咧都反映出啦吓，一啲即系你七日可以达标咧，你都系睇到600系香港市民实在系有好想呢个689可以落获， 嗯， 一个咁嘅情绪喺度。咁咧就。但是呢我都聽到一些意見都是覺得，其實究竟今次的籌款呢究竟，會不會有可能是令到那個現在香港這種各種荒誕的狀態呢，會可能即會轉移視線了呢， 視線會沒有那麼集中在現在當下最迫切的可能政治問題或者社會問題。 是的，咁就我就覺得即係話我咁講啦，我又唔會話即係依件係一個點樣，因為你睇到市民嘅反應咧，事實上又即係好想佢嘅心態好想正義有一即係有種彰顯啊。 嗯 嗯，我覺得都係有關係嘅，因為咧，我覺得嗰啲嘢我就冇辦法啦。 嗯， 即係佢好似覺得頭先我哋所講嘅所有嘅嘢啦，都好似冇辦法。咁689最少令佢難堪一下都好嘅，即係令佢成日都可以掉出嚟去鞭下佢啊，令佢可以有啲嘅，其實舉例佢又發律師信俾民主黨呢啲人啊咁樣，可能其實我覺得我反而咁睇就係，可能市民其實都係一種無奈之下，即係想攞一個叫做689呢個人咧嚟鞭下啫，其實都未必期望咧，真係可以達到啲咩效果。 哦， 實質效果，即係我覺得，因為你當我一睇到天下為公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咧。我即時的反應就是話嚇得咩？即係我的意思，即係我唔係質疑嘅籌款嗰個嘅效果，而我話做到嘢咩？ 係咪即係去到最終係能夠令到梁振英係被 會落獲咧？ 嚇，落獲咁樣 係。而家咧，我即係以我所知，就係廉署咧，其實到而家都冇。啲人問啊，問廉署咁究竟呢個 case 係點啊？咁佢又冇覆嘅，究竟係 close 啊定係乜嘢？ 係啦，肯定係 file 喺度。經喺呢個農曆新年前後就話傳出嗰啲風聲，但係後屘又冇咗啦，嚇冇咗影係。 咁就肯定個 file 咧，即係應該有一樣嘢就係開咗 file， 呢個就肯定。但係個 file 嘅狀態係如何咧？係而家就唔知。咁然後跟住啦，好啦，啊民間究竟可唔可以去控告佢？有關嘅叫做。防賄條例裡面咧，去即係去告佢咧，或者係嗰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咧，可唔可以香港用香港市民嘅名義去告佢咧咁樣？咁我依樣嘢我就唔係好清楚。上次我都話我唔 天下為公就冇包括呢樣嘢嘅。 佢主要都係話搜集多啲資料之後咧，或者法律意見之後， 其實想 喺 外國 海外之後咧，外國就冇講到好準，但係香港就話，即係如果收集到呢啲法律意見，都係會交俾廉署，最終決定係咪檢控都係廉署，就唔係一個叫做私人提控嘅一個處理嚟嘅。 O K， 嗱，如果係咁，個問題就喺呢一度啦，即係我嗰陣時候廉署而家都唔搞佢，即係你其實我自己覺得個資料咧就應該好充分噶啦，係嘛？即係我覺得，即係個有特別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即係嗰樣嘢，佢只要一樣嘢就係冇申報。而家其實是一樣嘢啫嘛，係一樣嘢嘅啫。即係如果講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嘅話，係一樣嘢就係佢究竟有冇申報。如果只要證實，即係文件上面有關行會裡面嘅會議裡面，有關政府嘅檔案裡面。佢係冇申報嘅話，就告得嘅咯。咁究竟係咪而家廉署冇呢、這個冇呢、這個資料喺度咧？ 係咁，如果應該係有嘅喎，係廉署應該 係。咁、啊、所以我嘅意思就係民主黨籌嗰啲嘅錢咧，其實喺某個程度上補足唔到呢個資料嘅喎。 係你接唔接受一個講法，再做一次嘅動員，係向即係廉署甚至乎特首係去施壓，就話即係香港市民係好關注呢件事嘅，請你去即係再一次嚴肅地係去做一個最終嘅決定咁樣咧，會唔會咧？ 咁呢個就唔使使錢噶嘛，即係呢個就唔使眾籌，我自己覺得，即係呢個咧就如果係向政府施壓嘅話咧，咁可能就係要諗一個，即係可能好似一個運動出嚟，一個社會運動出嚟，就去將即係責成777要去即係提交有，如果係冇，我哋可能要問啦，立法會議員你哋問啦，呢件事究竟政府有冇提交有關嘅文件？去問問佢咯，咁睇下佢點答咯。咁然後跟住可能要配合一個即係公民社會裡面嘅一啲嘅運動嚟去叫做俾壓力廉署好，或者係777好，或者係阿鄭若華好。要交代呢件事而家係一個點樣嘅狀態咧？咁樣。咁所以咧，今次我覺得當然我都話啦，呢一個嘅天下為公咧，籌到咁短時間籌到200万咧，其實都反映民心嘅。呢一樣嘢係反映民心嘅，即係話係事實上都代表緊香港市民好希望689呢啲咁即張張在目咁不公義嘅事件係可以能夠獲得正視。咁只可以話即係話喺個手法嗰方面，我自己覺得即係喺用。眾籌呢個方法嗰方面咧，我就有少少質疑，係咪真係需要咧？ 希望民主黨聽到啦，係佢哋其實而家繼續呼籲嘅嚇，即係就除咗即使係達標200万之後咧，去假設或者係推論嗰啲嘅攞法律意見，都係會繼續係用唔少嘅資源嚇、包括喺海外咁，所以咧就即係佢哋會計集，即係繼續係去收集捐款嘅係。 啊，除非咁啦，有一樣嘢，我覺得眾籌會有意義咧，就係話如果佢話我會在英國和澳洲去搜集資料，然後跟住在外國在澳洲和英國那裡進行這個司法程序的話，那這件事就有意義了。但是所打的呢就變成不是公職人員失當罪和那個貪腐了，那個可能就是一個叫做在外國裡面就是你損害了小股東的利益，嗰、那個某個程度上就唔關香港事， 跟翻當地嗰個法 規，法規咁啊，只不過都叫做，689終於可以受到懲處啦。不過就唔係按我哋香港個法例啦，就係外國嘅可能有關公司法啊嗰類嗰啲嘢啦。啊， 佢攞法律意見一定包括埋呢啲嘅，即係你話海外嘅係嚇。我聽佢哋嘅講法就係嚇係啦。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都差唔多啦，啊，咁啊，多谢大家喺我哋即系阿西良唔喺度嘅情况之下，阿土伯唔喺度嘅情况之下咧，仍然系捧场支持吓，咁亦都好多谢阿咖喱饭， 唔好咁讲， 仗义相助。好，今日就提早少少几分钟收工， 好， 拜拜， 好，拜拜。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嘅、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仲暴力，隨時拉得噶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